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商务委、市农委等部门昨天启动2018年春节期间首都市场蔬菜和家政服务保障供应联合行动，来听报道。 今年春节期间，商务部门将着力加强与河北、天津、山东、云南等省区市供经蔬菜主要产地政府对接，并从2月1号到3月20号期间，在北京7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20家大型农超对接连锁超市和17家蔬菜直营直供企业等同时开展蔬菜保供联合行动。市商务委储备调控处副处长王云峰介绍， 门店今年较去年增加有220余家，将加强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储备的检查，确保数量到位，质量合格。同时呢，我们将保障我们应急投放网络畅通。 最近恶劣天气在影响南北物流畅通的渠道，春节期间既要产销对接，又要不断档、不脱销、不涨价，菜篮子的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参与保供行动的北京智广富熟农产品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经理刘贵波介绍， 全市300家店，所有的店面呢都正常营业，包括我们的免费送货服务。碰到雨雪天气啊，我们会把一些大陆的常吃菜，我们会提前做储备一些。 此外，家政服务保供行动从2月1号到3月2号期间进行，参与行动的42家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家政服务企业预计将引进万名家政服务员进京服务。市商务委服务交易处副处长魏拓介绍， 我们对这个家政服务员的是基本信息录入到北京市春节家政保供系统进行联网查询，鼓励模式创新，60%以上参与企业都有门户网站和这个手机 APP 这个线上咨询。 继续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春运大幕拉开，春运期间北京主要进出京高速公路和交通场站周边将实现执法队伍全覆盖，重点查处省际长途车、旅游客运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年春运，北京地铁新天科技港缓解大客流，其中将首次发布车站拥挤度信息，乘客出门前就可以用手机查询附近地铁站拥挤度，选择舒适度最高的车站上车，这在国内外还没有先例。新年伊始，本市流感病毒开始示弱，流感患者和集中发热疫情都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北京报告流感病例数较前一周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降幅达到 25.81%。北京市环保局昨天发布，去年全市检查机动车超过2000万辆，比2016年翻了近6倍，针对固定污染源执法的立案处罚金额超过1.8亿元。昨天，邮政智能搬运机器人在北京邮区中心局测试上线，使用 AGV 机器人，也标志着中国邮政邮件处理方式进入智能化阶段。机器人上线运行后，北京邮区中心局将停用60辆电动搬运车，节省搬运车驾驶员80多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预计大风在傍晚前后逐渐减小。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摄氏度，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体感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马上进入我们的直播的住在876，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带着家电回家过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江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周末快乐，欢迎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这个快过年了，提起点精神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你愁什么？发什么愁呢你？啊， 这个发愁今年过年给父母买点什么呢？ 哎呀，你想吃的还是用的吧？ 吃的肯定父母都给你张罗好了，肯定用的可能给父母应该会更合适一点吧。 哦，吃的你可以听晚上的节目啊，还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可以推荐给你。今天真的推荐你用的， 哎， 而且应该是父母都很喜欢的。 真的呀？ 花钱还不多，但倍儿有心意。 是吗？ 哎 哎，什么东西呢？ 小家电。 有 家用电器， 不错不错 不错吧？ 哎， 挺好吧？ 特别好。哎、你给我买，买单。 谁？又不是我吧？反正我是找了一些啊，我觉得挺好的。 哦， 有一个是我要自己买的，有一个我是真打算买完送给爸妈的。 有， 哎，因为这个过年送礼啊，这个基本上能送的全都送过了，是吧？ 是 每年都过年嘛，是不是？得送点有心意的。我觉得小家电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对，你刚一说，我突然感觉就豁然开朗了。 哎，你看看啊，今天听完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你会更加豁然开朗， 是吧？ 说不定你就能从这里边找出来你心仪的东西。 那赶紧的呀， 赶紧的，就我们不专业啊，我们请一专业的、啊，他了解的比咱们多得多。 好， 而且最关键的，这些东西他都试用过。 真的还都试用过、啊、 咱们只是限于看一看、 啊、 这些东西他都试用过。昨天我跟他沟通，我说诶，我看了一那除螨仪不错，他说嗯，这个品牌的没有那个品牌的好。 你这声音也是拿捏的挺到位啊。 啊，不，我这声音不一定是嘉宾的声音。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关村在线的家电频道的主编徐邦赫。欢迎邦赫。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 欢迎。嗯， 哎，这声音比我那个学的好多了。哎，那个邦赫，你觉得准备点小家电回家过年怎么样？当年货、 其实这个主意特别靠谱。其实不是、啊、不只限于小家电，目前的、现在有关键词嘛，叫消费升级。 嗯， 其实不管是买大家电也好，买小家电也好，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对吧？ 没错。 哎，这而且这实用啊。 对，特别实用， 对对， 尤其是对于父母来说。 对对对。 有一些是，我之前总跟我同事开玩笑说，有的时候你送家电，其实表面上送给父母，其实都是自己买的。你比如说给父母买个好点的洗衣机， 哎， 你父母其实给你洗过。 哎，这个弯一转过来，好像是这么个理儿啊。 哎，是是是啊，今天咱们聊聊，甭管大的小的，今天咱们都聊聊啊。 可以啊。 因为邦赫了解的比较多，所以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东西。 嗯， 因为不是说了升级吗？ 嗯， 家里边可能有些家电咱们都已经有了，但是哎，用了4-5年了，可能得换一下了。 对，现在家电的更换频率应该比以前更勤。为什么呢？ 哎、 因为现在的技术发展的比较快。 是， 可能我们以前是电视10年都不换，但是你看现在电视、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尺寸在诞生。 对， 现在55已经算小的了。 哎，没错。 你还记得，可能在几年前，之前27的就已经挺大了，对吧？ 所以你像我就比较高瞻远瞩， 哎、 家里直接整一投影，墙有多大，屏幕就有多大。 那你那高级，但投影也有升级。原来最早那投影，你要比如说3-4年前买，那个清晰度差远了。 对，现在可不叫投影了，现在叫激光电视。 你看看， 你看看，你 看，投影都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事儿了。 好好，今天啊，咱们这个准备点备点这个家电年货啊，回家送给父母或者送给朋友哈。 对， 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准备点什么年货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来呗，咱这样，一人推荐一个。好不好？ 推荐一个啊， 这个先从我们这种业余的来。浩洋先来一个， 我先来啊， 你先来一个， 抛砖引玉是吧？ 那要不我先来， 你先来，我听听你说什么。 行，我这个就是， 咱们给他指正一下。 哎，除 不满意。 嗯， 哎，真的，我觉得这个挺靠谱的，因为现在那吸尘器挺多的，都说它有除螨功能。 嗯， 但说句实话吧，我买完那个之后，看完那个除螨的，就那个呆什么的啊， 嗯、 就 那个过程， 戴先生就看了一下他那个，我就觉得这怎么能除螨呢？他可能是因为吸力大啊。 嗯， 但是我觉得。它深层的那些那个螨虫的尸体，它可能吸不出来啊。 嗯， 最近看了一个还不错的，而且狗年送特别合适，人家那牌子就跟狗有关嘛。 嗯、 然后它的那个除螨仪呢，是里边带一个那个小震动垫 儿， 噔噔噔噔噔，就是它的震动频率呢，是可能你在除螨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刷床的过程当中，你感受不出来。但是这个频率呢，足以把这个床垫稍微深层次一点的那些尸体给打上来。 嗯，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那个杀菌的那个管儿，是什么什么光的，我具体不太知道。 UV 光对吧？说原来那个管都是直的，它给设计了一个弯的 U 型的那个 UV 管，然后它的那个杀菌效果会更好，而且呢小巧轻便，我上网查了一下，也不算太贵，又是新产品，前段时间还获奖了，我说我买这个送给我爸妈挺合适，你们觉得怎么样？ 嗯，这个除螨仪呢，我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原理吧，因为之前好多吸尘器带有除螨功能，对吧？ 对，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其实，除螨啊，它的原理很简单，它就是用小频率的击打，就是像我们手去拍那个被子一样，把里头的脏东西拍出来。怎么除呢？用吸尘器本身或者是除螨仪本身，它有个非常大的功率，它能把那些打出来的那些螨虫啊，或者是螨虫尸体啊和排泄物给它吸出来。 嗯， 这个是它的原理。其实一想一想还挺简单的。 嗯， 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拳头在被子上一直打，打完以后用吸尘器一吸。 嗯， 这个就是除螨仪的原理。 嗯， 螨虫对我们的影响，可能大家知道的不是很多，但是可能感受的比较多。你比如像现在北京的冬天也一直没下雪嘛，特别的干，对吧？然后如果你不用加湿器的话，你会感觉到你洗完澡躺在那里第二天可能后背有些痒。 嗯， 哎，这个就不是说你的身上不干净，不是这样的，可能是螨虫啊、一些排泄物啊和一些尸体对我们造成一定影响。 我说呢，我躺床上老感觉是这个身上感觉长有跳蚤似的，挠挠挠。 你也喜欢光着睡是吗？ 原来是螨虫。 这个除螨仪大家广告肯定也看的挺多的了，因为除螨仪打下来那些螨虫的一些排泄物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可能一打一小撮， 是是是是， 对吧？感觉比较恶心。 是， 但是确实是对我们比较有用的。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稍微推荐一下吧。我其实除螨仪我也看过不少的品牌，小狗那个确实也还可以，不过我更推荐戴森。当然了，戴森比较贵。 贵。 对。 嗯， 然后有戴森买，戴森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直接买个吸尘器。吸尘器有一除螨头，因为它那个除螨头装上以后，它就会变成拍打，而不是说吸的了，对，它只用换一个头就能实现除螨功能。 哦， 之前我们也测过，戴森的清洁能力是最强的，就连床垫里头的，你席梦思床垫里头的都能给你吸掉。因为这个跟吸力大小是有绝对关系的。 哦，它还是那个电机的问题。 对，还是那个戴森那小电机的问题。 哦， 哎，那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可能现在可能关于除螨这一块，很多朋友一方面是像你说的，弄一个这个除螨仪，或者说带这个除螨功能的吸尘器。 嗯， 有的朋友现在也是买那种，比如说经常在我们医院啊可以看到那种叫什么紫外线灯。 嗯， 现在它有家用款的。 嗯， 他就说我别买这吸尘器了，我为了除螨，比如说我三不五十的，我把帘子都拉上啊，把人清空，我给那儿放这么一个这个紫外线灯，我拿它照一照，这效果是不是跟这个除螨的仪器差不多呢？ 那不行啊，因为除螨你刚才说的那个吸啊，它是一个物理原理。 嗯， 假如说我们有灯照射完，螨虫都死了，那尸体怎么办？ 哦，这尸体还是个问题， 还是在里边的，对吧？ 嗯， 久而久之的，肯定还会对身体有点影响的。 对对对，尤其是床，为什么我就关注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床真的是一天当中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那儿， 对，全在那儿了。而且你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谁知道你睡姿是什么呢？有的人趴着睡，我那不就是一个吸尘器吗？ 有的人你看，就是一到那个比较干的天气，他脸就会过敏，他其实就是螨虫对他还是有一定 对 有一些刺激，轻微的刺激。 嗯，说那个邦赫昨天就跟我推荐说那个戴的好啊，我们家用的就是戴的， 有点贵，但是 有点贵，但确实是好，而且很方便，最关键它很轻。 它也有缺点，比如它的续航时间比较短，可能你。 哦， 假如说你家床比较大的话，那可能需要再充一次电才能吸吧。 哎，现在不是新出的那个是八呀，还是 V8？对，V8 那个不是还好一点吗？ 但是更贵了， 4000块钱吧。 对，反正看衡量， 量力而行吧。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说句实话，如果送父母这个，我觉得特别合适。 是让父母给你洗床是吗？ 送女朋友也合适，很有可能您自己用。我告诉你，哎，我推荐的这个， 嗯， 挺好吧？ 给父母是吗？ 给谁都行。 哎呀，其实说到就是，如果说是要给父母，我真的有一大堆的东西想送。我就 说说说说， 先说一个吧。 啊， 我觉得啊，洗脚盆儿，洗脚盆儿，哎，你真别觉得这个东西怎么给父母送这个洗脚盆啊，现在也是像你刚说的，更新换代特别的好。 对， 就是父母平常比如说在那儿看电视啊，它里边这个水啊，它可以加热的。 嗯。 而且带各种各样的这个按摩， 嗯， 啊，给你把脚上的这个死皮啊，包括脚上的一些穴位啊， 嗯， 包括说你的一些这个啊，脚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细菌呢、啊，都给你要杀掉。然后你看泡完脚了，再躺在刚刚用这个除螨仪啊除过的这个大床上，高枕无忧，好好睡上一觉。 哦， 真的，现在我是也是了解了一下，在市面上这个洗脚的这个盆呢、啊，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哦， 啊，有的还带灯光呢，啊，夸夸夸闪的跟那个disco 一样，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 那么嗨， 啊、特别 还能放音乐哈、啊， 就是让他看电视的时候开放、 连蓝牙 就上了。 哦、哎，那个邦赫你先来评价一下。 洗脚盆这东西呢，确实很好用，为什么呢？其实它不是洗脚盆好用、 嗯、 是因为泡脚对身体是真的有益的，尤其是在冬天。 嗯， 洗脚盆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会提醒你或者你的父母去泡脚。 嗯， 因为家里有这么一个东西还挺大个的，对吧？ 嗯， 但我们选择洗脚盆的时候呢，可能要注意，就不见得那些附加功能多的洗脚盆就比我们一开始最常用的木盆效果要好多少、 哎、 因为洗脚啊可能是要一个有一个水的高度的问题，最好呢是把脚脖子摸过去。假如说我们刚买了洗脚盆，但是它比较浅，水放不了那么多的话，那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是是是， 对， 嗯。 但是后加热这个功能其实还是挺实用的，因为泡脚可能是，泡一会儿，你看北京天比较凉嘛， 嗯、 家里可能泡一会儿凉，但是要注意啊，不能泡太长时间，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嗯。 具体泡多长时间呢？大家可以上网自己去查一下，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 这个洗脚盆啊，早在应该5年前， 好多年前就有了。对， 我就给我父母买过， 真的 是当时真的是当做年货送的。 嗯， 我说妈，你看还因为挺大个嘛， 嗯， 挺好。当时不是有那个广告， 嗯， 就小孩端着妈妈洗脚了，有那个，哎呦， 嗯、 看到我妈说你看人家这孩子，有热泪盈眶的。我说得，我给你买个洗脚盆吧。 嗯， 是不错，因为它能保证这个水温嘛，一直在那个温度下啊， 是是是， 那它能让你震一震呀，或者给你做个 SPA 呀、 啊、 什么玩意儿的。后来呢，我走了之后啊，我爸妈呢就说，我打电话问我说妈，那个洗脚盆怎么样，是不是天天洗脚？嗯，没有怎么洗了。我说怎么了？接完水放水太费劲了。 对，那洗脚盆水端不动， 太沉了， 端不动。 所以它有的就设计的有那个轮嘛、 哎、对，有轮， 有轮也费劲。 我跟你讲，现在又有一种什么呢，就旁边会有跟洗衣机有一个那个导水管 啊、 嗯，就是你把它比如推到那个有地漏的地方，你把那管、嗯 啊、哦，插地漏的， 哎，一弄它 自然就下去了， 咕噜咕噜咕噜就下，你根本不用把盆抬起来。 哦、这还行， 哎， 这还行， 特别好、 哦。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体验升级。就说完了， 哎、 那个东西，如果你不在家的话，父母把那一盆水端到面前都很吃力。 对对对 对, 对。 现在其实功能我也讲了，刚才功能方面其实洗脚盆不会有太大创新，主要在体验方面， 嗯、 让父母怎么样，自己能很轻松的接水啊，然后放水啊，这个就、 嗯、 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升级了。 以后估计升级，比如说，哎，修个死皮呀、啊，啊，做个美甲呀、啊，我觉得、 嗯、对， 这也是可以的， 你就泡个脸好了。哎呀，好，这是我们俩先推荐了两个， 嗯、 那个邦克，来你推荐个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嗯， 扫地机器人怎么样？ 扫地机器人原来我也买过、 嗯、 啊。 就他扫的吧，花里胡哨的， 对， 就不按那个套路走，你知道吗？走哪儿算哪儿，而且碰着壁了吧，他就往回走，这一片他就放弃了，我还得再去扫。好玩倒是挺好玩，就逗狗我觉得挺合适的。 现在最新的扫地机器人呢，他说首先啊，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下，如果你全指望扫地机器人去帮你实现地面清洁，那你真的想多了。 嗯， 扫地机器人特别适合家里有宠物或者是北方灰比较大的地儿用、 嗯、 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比如说你平时一到五上班比较忙，下班比较晚， 这样吧，它白天开在家里，其实能保证你一个地面起码60%-70%的整洁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说要靠它全部扫，因为现在它的因为它设计的问题嘛，它可能会把一些灰尘啊这个推到边上去了。 对 对对。你看那底下小刷子，它有可能给你推到边上，但是边上因为都是圆的设计嘛，它不太好清洗，就是完全清理，可能还需要我们结合手工去把它清理一下。您刚才说的那问题呢，现在扫地机器人基本已经都解决了，现在都有路线规划，它是按照严格的路线规划去走，所以以前出现的乱撞问题现在基本不会出现了。当然了，你家里得比较大，如果你家里比较小的话，还是算了用吧，用手去清洁还是比较方便一些。 其实关于扫地机器人，我还看过一个段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真有这个事儿哈。就特别是家里有宠物的，那有些宠物吧，在家待时间长了，它就忍不住，它就排便了。扫地机器人不知道，从那儿过去，呼的满屋子都是。 我知道，您说的段子就是给家摊一煎饼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也会发生， 会发生，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我们目前家电智能化的一个就初代初期的产品， 是是是， 就是说，可能在一些功能上还没有完全的 对 完善 对。 但是如果你去尝试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东西。但是当然了，选择价格，现在扫地机器人好像比较透明，10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具体品牌我就不推荐了。大家去看看。 好，这是扫地机器人啊，扫地机器人挺好玩儿。说句实话，真的， 对， 就是我原来也是很早的时候就给我爸妈买了。 对，原来早期的产品可能清洁力不太够。 哎，对，就是他那小刷子吧，刷了几遍之后啊，你就开始清洗那刷子，而且他那个小刷子，我看起来，哎呀，就跟咱们在路上看那些扫地的汽车是一样的道理。 转刷， 哎，转着转着转着，然后自己带一个吸尘的功能，啪啪啪转进去，然后呢？就是扫完之后跟没扫差不多啊，除非是特别脏，他走过去，哎，能看出来是扫了。我想，这应该也得有个3-4年了，所以现在应该可能会 好 一点， 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吸力其实也是挺关键的 啊。对对对，那倒是那倒是。但是送给父母啊，这个就觉得特好玩， 对， 尤其是没孩子的父母啊，不是不是。没孩子的朋友们回家看父母，父母要催你们要孩子， 是个悖论了。 特别适合送他们一个这个， 哎， 就是说，还不要孩子，哎，要着呢要着，哎，给你们送一个好玩意儿啊，扫地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它到处乱走嘛，走来走去的，就感觉像是个小活物似的。 是， 而且它没电了，自己就找地儿充电去了， 是特别有意思， 相对智能一些。而且我不知道现在的机器人是不是有那种能有那种 AI 的功能，就是那个比如说小鸡呀，来扫地了，它就啪就出来了。 有语音控制功能， 有这样的，就是父母就更喜欢了，就是有个对话的东西，我觉得更他们更喜欢。 是是是， 哎，说到这儿，我又推荐一个，现在那个什么最火，刚过的那个 CES， 那展，美国那展嘛，说今年的家居的一些电子产品其实没有出现的特别多啊，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升级而已。有一款产品好像现在目前还一直是处于一个升级和未来空间发展很大的一个东西，什么呢？就是音箱。 音箱啊， 而且是智能音箱。 智能音箱 现在好多都出，猫也出，东也出，反正这些大的一些平台都在出这些音箱。这音箱挺有意思啊，我们家有一个，就是你只要叫，比如说叮咚叮咚，给我放首谁谁谁的歌，或者叮咚叮咚，北京文艺广播，啪就给你接过去了，直接就是我们目前的在直播的节目，啪就放出去了。当然它会涉及一些版权的问题，比如说它这个版权它没有，它可能找不到，比如说我听相声，您听谁啊，或者说你要不想听的，叮咚叮咚休眠，它就啪自己就休眠了。或者它可以和一些智能设备串联起来，比如说它和台灯串联起来之后，叮咚叮咚开灯，啪它就把那灯给你打开了。 哎呦， 哎，这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甭管是送给朋友也好，还是送给父母也好，我觉得这还可以。 这听着还挺像看电影，这里边电经常就那种声控的， 对对对， 整个屋子都是。 而且现在做的还不错，识别率也挺高。我那一次专门用这个方言试了试，人家也能听得出来。 这也就涉及到现在目前家电发展的一个大方向问题，就是智能家居。其实智能家居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市场对于智能就是智能化的可能理解还是有一定偏差。所以您说的类似于音箱类的产品， 在今年才会就是才可能走入到我们的视野，因为大家很多觉得你看啊，手机控制对吧，大家以前觉得诶这个好像就是智能化，我用手机代替所有遥控器了，但是其实你没有想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我遥控器，我作为用户来说，我一个遥控器都不爱拿，合着你把遥控器再给我设置到手机里，而且所有的你像所有的电器都需要一个 APP， 我手机里装多少个 APP， 这其实不是智能，最智能的就是让用户不产生任何的干预行为，这个叫智能。所以呢，您刚才说你智能音箱的语音控制确实是个创新，但是只是在控制方面，就是在整个的控制逻辑上有个创新，但你说它真正实现智能，什么叫真正的智能，假如说你今天说八点，你每天八点早上起来他给你设置闹钟，然后提醒你干这干那，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干预，这个叫做智能。所以智能化的发展之路还很漫长。 对， 你说什么叫智能汽车呀？说白了，智能汽车最简单的，我不用驾驶，这个叫智能汽车。一旦我还要扶方向盘的，你所有的其实跟智能很简单嘛，机器人是智能吧？机器人是干嘛的？代替我们人去工作的。只要能代替我们人去干某某某事情才算是真智能。您说那个是控制模块方面的智能。 哎，你说的这个我倒也同意啊。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现在人啊，我觉得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像我们啊，我们都是做这个行业的，可能我们每天说的话比较多。但如果比如说您是一个码农也好，或者您是一个其他从并不需要与人沟通的那样的行业也好，可能他说话的时候啊会非常少。尤其现在玩游戏哪能说话呀。 你玩游戏要的 啊，也 你得骂， 对， 你得骂队友啊。 啊，对，基本话都就变到这儿了。但是我觉得他这种交流感，他的这种 他的交互方式其实很新颖的。 对，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下半时段继续聊。 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想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儿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儿，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米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米兰北京，大写的米，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做客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中关村在线的家电频道的主编徐邦赫，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推荐推荐带点什么小礼物回家啊。这个小礼物呢当然是以家电为主啊。刚刚我们推荐了几种小家电，什么有这个 出版的， 对，有这个洗脚的， 哎， 有我的音箱，有你的扫地的，哎，都挺好，都不错啊。来，邦赫再说点新鲜的。 哎呦，其实好多东西我都特别希望推荐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好用，但是，对于用户来说啊，他没用过，他不知道的好用。 对，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嗯，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告诉你不要观望了。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生活品质的话，那赶紧去买一个，而且不是很贵。 我赶紧找根笔记一下， 啥东东？ 第一个是电动牙刷， 电动牙刷啊。 哎， 好多人都在用啊。 但是你看父母辈儿有几个人在用啊？ 哦，那倒是。 你不是要买东西给父母吗？ 哦，对对对。 其实老年人的牙齿啊，比我们更需要保护。电动牙刷呢，是一个代替手动断牙，它不只是说你懒，不是就是不爱， 是是是是是， 它是真的是刷的会很干净。 对， 而且 刷牙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对，而且如果你选到了不错的产品的话，是不会对牙齿有任何的伤害的，而且比手动的可能要好，更好一些。因为手动牙刷整个牙刷的品质你没法去控制，它那刷头有个叫磨圆率的东西，就是你看不见它到底是圆的呢还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你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选择电动牙刷的话，可能一些大的品牌，一些高端的产品，在刷头的处理上其实远超于你想象的。 哎，推荐几个品牌没事。 如果你要是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或者你想一步到位买个比较好的话，就选飞利浦的比较高端的，像白钻啊、黑钻啊这类的产品，大概售价呢，打折的时候在1000多一点。 嗯 啊，如果不打折的话，小2000块钱。 哦， 一个刷头的售价应该在70块钱左右。三个月换一次刷头 是有点贵哈，三个月换一次刷头。 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当时没用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真的太贵了。但是我用它刷完一个礼拜的牙以后，就觉得哇，真的好值啊！ 哎呦，焕然一新啊！ 真的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一般有牙菌斑和牙石嘛，但是对这个东西可能停留在书面上，是医生说呀，百度度娘说呀，你有牙石啊，或者牙菌斑。但是用完第一次，你就会发现你的牙表面会变得粗糙不平，这就是他把你一部分牙菌斑和牙石真的刷下来了。 哦，哎呦！ 大家如果洗过牙，肯定有那种经历。洗完牙以后，你用舌头一舔，哎，我这个牙好像是没有太平滑了。 对， 对， 对， 对吧？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你使完这个牙刷也有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我也是挺久之前就开始用这个了。但是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吧，就没再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当时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带回来之后呢，那个头我在国内找不着，就没有类似的头我能配上。 是在欧洲比较多，现在欧洲基本都在用。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放弃 了。不用了。 但是身边的确实不少朋友啊都在推荐说电动牙刷特别好，因为你就放在这儿就好了，你不用去动它。 早上刷牙3分钟， 嗯，可能以前你要刷十分钟，或者是你以前刷三分钟， 对对对， 现在只要三十秒。 对对对，哎，这是个好东西，而且呢，这个是 特别适合送给爸妈， 就是特别实在的东西。今天咱们聊为什么要送家电，就是聊一些实实在在的，就是当然您送花啊，送一些干果啊什么，这也没什么、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是可以改变，就像邦赫说的，是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的一些东西，我们觉得更有意义一些哈、啊。 对， 哎，这不错，这不错。 电动牙刷是一个， 可以，非常棒， 通过啊， 通过，嗯、好，通过了。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推荐可能在冬天比较实用，南北方用户不一样。 嗯， 南方用户呢，我推荐你买个除湿机。 哦。 北方用户呢，我推荐你买个净化器 啊，净化器 和加湿一体的这种净化器。 嗯嗯， 这个是在冬天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嗯， 但是南北方用户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嗯、 因为这两个东西呢，我都见过，而且都亲身试用过。除湿机啊，它特别明显就是能把屋里的湿度降低一些，因为南方不只是湿度会造成体感冷，因为南方有好多的你看风湿类的患者可能都在南方， 嗯， 就是湿度过大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嗯、 这个东西如果是您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而且手头你看刚发完年终奖嘛，是吧，有点闲钱的话、 嗯、 其实给父母买这个，父母有个腰酸腿疼呢，其实是跟湿度好、 嗯、 应该是有关系的。 嗯， 除湿， 对，南方是有除湿，北方呢就是要加湿。 加湿，然后空气净化器。 对，空气净化器， 嗯、 空气净化器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不用买太贵了，按照你的使用的需求而定。假如说我只需要在卧室，那你买个1000多块钱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在客厅的话，那可能选个2000-3000的就可以了。因为在去年3月11号推出新国标以后呢，整个净化器市场现在已经。不合格的产品已经不是很多了，几乎没有、 哦、 所以大家就看着你自己喜欢的牌子，然后看看它顶上的标识、 嗯、 符合你的家的使用面积、 嗯、 然后再看看外观你喜欢 OK 下单就可以了。 嗯，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我们家是南方的，然后我今年过年我回去跟老家说，我说哎，我给家里买个除湿的这么一个机器吧。 嗯， 我爸就会说他们家空调不就带除湿功能吗？你还要花这钱干嘛呀？ 空调的除湿跟就是说白了，空调它主要的功能是调节温度的。 嗯， 其实一些附加功能它是能实现的，但它主业不是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除湿效率， 嗯， 没有除湿机来的快。 嗯， 而且空调在冬天的时候，你开开除湿，你试试， 嗯， 是很凉的，那风是凉的。 哦，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就 是 更冷了， 对，就是让你本来就已经很冷的空气变得更冷了。 嗯， 因为在除湿是涉及到一个交换的问题。 嗯，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啊， 就是我跟邦赫站在一起，就是我在选电器的时候啊，一般不会选最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最贵的就是它有很多新技术，或者说它集合了很多技术在里边。 啊， 但我觉得术业有专攻，你是干嘛的？你把这个做精了，比什么都强。 有道理。 你别说弄一空气净化器，我又带面板，你可以触控，我又可以跟它人机交互，还可以用蓝牙，还可以弄，最后导致的它可能什么都不太好。 对， 你会觉得其他的那些全都是垃圾，因为你会发现你其他的电器我也有啊，我干嘛要全都集中到这一个呀？用不到，反而就是你把你这个做好了就行了。但是说句实话，说回到净化器啊， 嗯， 净化器品牌太多了， 是这个真的是， 我谁都说自己的好啊，各个名的什么全都有，有拿数字当名的，有什么说是自己是军工产品啊，有的说是这个有好爸爸代言的，有什么什么的，大多数大家买的时候都是口碑， 对， 就是哎，我们家用那个挺好的， 是是是， 然后说哎，怎么觉得好啊？嗯，反正开一会儿，它那灯就变蓝的了，一开始可红了，而且我抽一根烟它就变红了，我、过一会儿烟味就没了，他就拿这种指标，简单的指标啊，就是身体的感受来衡量它。有一些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数字控，他会拿那个真的拿那个空气的 数据哈， 空气的那个 仪器 测量仪、哎，在那儿摆一摆。比如说我测量了一下，你看外边大概是什么样的，里边大概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家这个相对还是好用的，而且人家还挺专业的。我在卧室里边放一个小时，它能成什么样？我这个时候再到客厅、没有它的时候能成什么样？然后我再把它搬出客厅来，再看时间，拿这个去衡量。最后人家给我推荐了，说有一个我都没听说过的牌子，说，哎，这个特别的好，这是公用的。 贵吗？ 不贵，1000出头，就是一个数字的品牌， 什么三五二什么的， 三五二， 哎，对对对，就那个，说那个，哎呀，特别好，特别好。那个邦克，今天你也给我们推荐几个你觉得还不错，因为你试用的那个产品比较多。 关于净化器啊，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盲目的去选择一些特别贵的产品，就是有好多，其实有好多的东西，虽然它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它的溢价有些过高了。 嗯， 对于用户来说呢，我们最贵最贵，如果你对品质有要求的话，5000块钱以下也要打住了。差不多 哦， 5000块钱以下， 对，除非你是什么呢？除非你家里有孩子，而且你是哮喘病患者， 哦， 或者是父母有呼吸道疾病，那我建议你买10000块钱以上的机器，哦，因为这个东西，毕竟贵的机器它有贵的道理， 明白？ 但是专注的人群不一样， 嗯， 根据你的需求自己去购买。一般呢，1000块钱以下的机器我也不太建议大家购买， 嗯， 大概在1000多2000左右， 嗯， 这个价格区间的主流的产品是非常多的， 嗯， 举几个例子，刚才您说的352， 嗯， 然后老罗最近刚出了个锤子，那个我们测过也还可以， 嗯， 然后飞利浦的机器都可以，但是它比较贵， 嗯， 你稍微需要考虑一下。然后注意啊，买飞利浦的时候最好买那个胖胖矮矮的那个小盒子，叫 AC 系列， 嗯 ，AC 5000系列、6000系列和8000系列，之前出的就是老产品，尽量就不要购买了， 嗯， 因为飞利浦的产品力更新还很快的， 嗯， 它新产品的指标非常高， 嗯，小米的呢？ 小米的也可以，但是尽量买大一点的，买那个小米 Pro 吧，那个还可以， 哦， Max 有点太大了， 哦， 小米一二呢，如果你是在成都某些地区雾霾特别重的，有时候会降不下来， 哦。 因为几百的机器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去存在一 些缺陷。明白了，明白了。反正按照邦赫说的，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些质量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所以您在选择的别选太贵的， 对， 像那个有的7000-8000的那种的就算了哈。 嗯， 除非你有哮喘病。 哎哎，对对对，您有这个病史， 或者是刚生孩子。 哦， 你可以买一个好一些的。 哦，看来贵还是有贵的道理。我刚刚心一疼，我买的其中一个就是8000多的。 真的啊？ 对啊。 好用吗？ 没什么感觉，就常年开着嘛。然后 这个净化器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其实啊，这个净化指标， 嗯， 家电院那边都给净化器都规定好了， 嗯， 你就不用太过在意它有没有用，基本上都是有用的。 嗯， 你在意点什么呢？你比如说，在最低档位下，它的噪音是多少？ 嗯， 在最低档位下，它能给你提供多少 CADR？ 简单的说，最低档位下的它净化速度到底快不快？ 嗯， 如果是最低档位的净化速度还可以。好，噪音还特别低，你几乎察觉不到。那这样就是一个好产品。 明白。 说白了，咱们在用净化器的时候，反正我现在对于什么品牌啊、附加功能我都没有要求。 嗯。 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开着它，你让我不知道它在运行就可以了。 嗯。 保持我一个比较就是洁净的室内空气就 OK 了。明 白。有的时候啊，这些数字啊、这些功率啊， 嗯， 或者这些什么的一些给你带来的那种。直观的感觉，你会觉得哇，这个好棒啊！这个比这个高很多，但其实可能对于我们使用来讲，没什么多大用。 家电现在也是个体验为王的时代了， 哎， 就跟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 对对对对对，嗯，好，哎，这个空气净化器也不错。 嗯， 还有什么吗？ 我想想啊，最近我们找到一些新产品，可能还挺有意思。你比如说， 嗯， 但是这个就是相对于电动牙刷来说，可能就比较小众了。 嗯， 就是看你有没有需求。你比如说料理机 哦， 哎。 你看来了， 哎呀，你喜欢？ 我跟你说，料理机它也种类繁多呢。 哟， 对， 是， 特别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孩 啊， 嗯，你送人一个料理机， 真的合适，嗯。 那料理机它有专门的，就是在制作辅食，因为小孩他到了6月之后，他要吃辅食了。 嗯，嗯， 哎呦，把那个食材打的那叫一个细呀，啊！ 哎呦呦， 小孩吃就特别的开心。 哎呦呦， 而他又能比如说跟我们日常，比如说弄个什么奶昔啊什么都能。都能有，料理机其实特别好， 哦，料理，嗯， 料理 机 在国外很常见， 很常见， 对， 而且很多的这个就是好的餐厅啊，后边都有料理机， 嗯， 但是那些都非常贵，那些大概4-5万吧， 啊，对，那个您说的那个是专门给后厨或者就是一直， 哎， 因为料理机有个问题就是它发热量比较大，您说那种专业的机器呢，必须要保持它在极长时间的运行情况下有一个较低的发热量。减少它的故障率， 哦， 那个就是专业级的了， 嗯， 那个我们用不着， 嗯。 我们平常买的一般的料理机呢，就是国产品牌的，比如前一阵儿我们接触了九阳的产品也还不错，而且价格也不是很高。 嗯， 如果要再高端点儿，就是美国的 Vitamix， 这个是料理机的一个算一个明星品牌吧， 嗯， 10000多或者是大几千块钱， 嗯， 啊也能买一个不错的。这个料理机怎么说呢？ 对于某些家庭来说特别的合适。假如说你刚生完你的宝宝，带着宝宝回去，那宝宝要吃辅食啊，那爸妈你总不忍心让爸爸给你抡着菜刀给你做辅食吧，对吧？所以这个料理机呢，不只是对他们，而且老人啊，他的肠道可能机能会退化掉。 没错。 你像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你比如像给你爸爸做点核桃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料理机打一下，放在粥里啊，或者是果汁儿、芹菜汁儿。 对，就比如说你刚运动完，我想喝点什么健康的东西，一打，很快拿起来就喝。 哎、这个料理机跟那个搅拌机啊，或者是 料理机还有 破壁机， 还有个名字叫做破壁机 啊，就啊，那个就是料理机哈。 对，它当它的刀片和整个的调教到一个级别的时候，它就会把细胞壁击破，这个就叫破壁机。你看 Vitamix 不叫破壁机？ 哎，这个是好， 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发现很有用。 是的，是的。 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你买料理机的时候，你可千万想好了，一你不能懒。这个东西其实用起来还是挺费事的。比如我举个例子，你想打点把芝麻打成麻酱 ，OK 可能打，但是这个你怎么清理，你得想好了。 哎，真的是。但是现在其实料理机清理起来要比以前也都， 但是说白了，现在有的人连碗都不想刷，你让他去清理料理机。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说的就是 洗碗机。 哎，真的是这样。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聊不了那么多啊。回来咱们跟邦赫再好好聊，因为确实啊，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好多的这种新的设备的出现，真的是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现在我们家里边啊，就拿厨房来讲，除了刀具、锅具，剩下的就是机器了。你其他的那些东西越来越少了，而且由于这些机器的不断的介入，我们那些东西就开始慢慢的少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刚买的，前一段时间刚买的一个那个面条机，压面条， 这是手动的还是电动的？ 是电动的呀。你就把面粉按照比例啪放进去之后，它就自己滋出面条 啊。 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尤其越新的东西啊，越是这样，都会有一个一开始觉得还不错， 后来你就给它扔那儿了。 后来你就把它扔那儿，你觉得还是差一点，跟我手揉的呀什么的稍微有点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还是 没那么新的。 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去一些那个后厨啊，就是真正大餐馆的后厨，看到他们的机器，然后我说，哎，你这机器我也有，你那多少钱？我那300多呀。啊，我这30000多，就等于在他们用的一些专业的机器还没有慢慢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这个就是跟您说呢，现在小家电类产品和大家电更新类产品确实太多了。然后在选择的时候，你首先要考虑到你买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它。 对。 比如刚才您举那例子，面条机。星巴克的咖啡机10几万一台， 是 您跟家里买那个好吗？600多块钱一台，你就想跟星巴克取一样的味道，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哎，好吧啊，这个我们要给科技一些时间， 对， 也给自己一点点等待的时间。今天非常感谢邦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邦赫经常来。 好， 经常也带着你的同事来啊， 对呀，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里边这必不可少的这些家用电器。 哎，这个节目我估计延续个17我都说不完， 这一年都是你的啊。今天咱们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我们的节目就要休息了，过了周日周六之后，我们周一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